蓝天的蓝。 北京时间19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我是小丹。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继续为您播出张雨瑶的书评《日本文人眼中20世纪初的中国》。文学主打新单元播出《唐诗地图》，今天为您解读司空曙的《凌云寺》。 最近，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一套《东瀛文人印象中国》系列图书，收入一批著名日本作家于20世纪初访华的游记，包括芥川龙之介《中国游记》、谷崎润一郎《秦淮之夜》、内藤湖南《与玉林沼》、佐藤春夫《南方纪行》、村松梢峰《中国色彩》五种。这些100年前日本人在华见闻重现于眼前，让人看到一衣带水邻邦的中国官制变迁，也以外来的世界性的眼光展现出一个令人颇为陌生的近代中国的面貌。张玉瑶的书评《日本文人眼中20世纪初的中国》介绍了这套书，今天我们继续欣赏这篇文章，进入文学我欣赏。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同是游览江南佳胜，1918年初次访华的谷崎润一郎笔下的风景人物，却和芥川龙之介迥然不同，呈现出另一副温柔沉静的面貌。他钟情于中国趣味，始终以罗曼蒂克的缱绻善意的目光审视中国，以优美的文笔细细描摹出秦淮之夜的深幽和西湖之月的澄净。尽管这些风景中常常流露出一种哀戚之意，在观看中国戏曲时，他甚至能够体会到唱腔中与日本人相通的心意。谷崎在《中国趣味》一书中诚实地写道，今天我们这些日本人看起来差不多都已经接受了西欧的文化，而且被其同化了，但出乎一般人的想象，中国趣味依然顽强地根植于我们的血管深处。他稍年长于芥川龙之介，对中国文化依然充满了留恋的心情，也有着极好的汉学修养，在秀美的江南游览时，不时会联想到明清诗歌的意境，回忆起中国古籍中的文史轶事，心悦诚服于中国作为诗国的位置。尽管西方好莱坞电影很吸引他，但一旦翻开高清秋及明代诗文学家高启的诗集时，哪怕只接触到了一行五言绝句，就会被他娴静的诗境所吸引。他感叹道，眼下的我一方面是尽可能抗拒中国趣味，一方面又不时地以一种渴望见到父母的心态悄然归返到彼处，一方面将中国文化视为父母，另一方面在文化认同上又有一种不知何去何从的矛盾心理，这无疑也是一代知识分子在日本社会剧烈转型期的写照。 1926年，谷崎润一郎再度访华，这次仅到上海一地，和以创造社为主的上海文人有颇为愉快的交游，这些内容被他写入《上海见闻录》和《上海交游记》中，让今人得以一窥新文学革命后上海文坛的侧影，是十分难得的史料。当时谷崎无论是在日本文坛还是上海文坛都已经有较大的名气，到达上海后由内山书店老板内山完造介绍，认识了田汉、郭沫若、欧阳予倩诸人， 这批作家很多都有留日经历，日语流利，主客之间相处甚洽。顾琦甚至还去了欧阳予倩家过除夕，他还记录下田汉等人对列强入侵下中国问题的慷慨陈词，对这些中国年轻人深表同情。当时中日关系正逢一个缓和期，作家交往并未太受到国际形势的影响。除了古籍润一郎以外，其他一些日本作家如佐藤春夫、村松梢峰等也和上海作家有交往，建立起不错的友谊。但不久后，随着田中义一上台，日本侵华动作加剧，日本人意识超越了中国文化情结，这种纯粹的知识分子间的关系也难以维持。郁达夫便因为佐藤春夫为军国主义侵略做旗手，愤然与之断交。 和芥川龙之介、古稀润一郎、佐藤春夫等比起来，通俗文学作家村松梢峰在20世纪的日本文坛上可能连二流都排不上。但或许连他自己都想不到，他发明的魔都一词在将近100年后的今天还能大放异彩，成为对上海这座城市的代称。在日本近代作家中，村松梢峰是和中国交情颇深的一位。他第一次来中国是在1923年，此后10年间往返来华有约10次，足迹也不囿于黄金路线，而是北极东北、热河，南至广东、香港、台湾，并结集出版了10余部和中国有关的作品集，在日本国内都相当畅销。松村梢峰虽缺乏芥川、古奇那样的汉学修养，但对中国有一种朴素热烈的原乡之情。他将中国称为梦寐之乡，将自己称为热爱中国的人。中国广阔的土地唤醒了潜意识般长期深藏于我们心灵深处的远祖传来的遗传之梦，可谓情真意切。松村梢峰起初对中国产生兴趣，乃是由于阅读了芥川龙之介的《中国游记》。第一次来中国之前，他还特意拜访芥川，芥川告诉他写旅行记的要领是仔细观察，随时在笔记本上详记所有见闻。从后来写成的作品来看，他很好地履行了芥川的告诫，既写出中国传统，也写出中国不断变化的心智，呈现出一个以上海为代表的现代中国的形象。 和其他作家受报社委托的观光之旅不同，村松是自费来华的体验型，活动非常自由，靠着日语、一点英文和现学现用的上海话，深入中国平民的日常生活。他对中国并无太多学养，相对应的也就少了些成见和失望，多了些鲜活和直观的感受。加上他生性浪荡，吃喝嫖赌无一落下，深谙风月游乐之所，因而笔下也呈现出当时中国都会的五光十色来。这一点尤其体现在对上海这个中西杂糅现代都市的观察上。不同于芥川龙之介厌恶地将其称为蛮市，村松是深深被上海吸引的，他将上海称为魔都，并以此为题出版了一系列上海游记。魔都中有一篇《明亮的上海，黑暗的上海》，精准呈现出当时上海的两个面相，一边是英法租界里霓虹闪烁的摩登生活，另一边则由于租界政令法律管理混乱，成为绑架、拐骗、赌博等犯罪滋生的温床。甚至村松梢峰自己就曾遇到一起被坑骗的事件，他后来将此事写成一部长篇小说，名字干脆就叫《上海》，和另一部出自日本新感觉派小说家横光利一之手的《上海》相映成趣。在徐静波看来，村松梢峰所谓魔都之魔所设着两面，一面是魔幻，另一面是恶魔。这个词在上世纪90年代被日本媒体重新采用，近几年又成为中国的网络词汇，生命力堪称旺盛，只不过现在已经消除了其负面的意思。尽管曾视中国为我的恋人，1928年后，随着日本对华政策越来越具有侵略性，村松梢峰的中国观也骤然转变，甚至认为日军在华所为属于正义和人道，进而斥责中国的反日斗争。当然，这和整个日本国内的民族扩张情绪有关，不少知识分子都不能保持清醒头脑而卷入其中， 以鲜明的日本人身份来看待与中国的关系，成为继明治维新以后中国观的另一次大转变。由此观之，村松梢峰作为作家虽列二流，但他的经历和思想观念在这个问题上着实提供了一个研究范本。 好了，张玉瑶的书评《日本文人眼中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我们欣赏完了。东瀛文人印象中国系列图书之所以把目光集中在文人身上，第一是因为和普通人比，他们都是精英知识分子，看中国的社会政治问题以及中日国际关系问题有一般旅行者达不到的见解深度。第二，除了史料价值外，他们的游记同时具备了文学价值，是非常优秀的文学作品。日本一直有写记行文的传统，尤其是受现代报社媒体的派遣，总是要写一写东西交代。村松梢峰来上海之前特意拜访芥川龙之介，芥川让他要非常仔细观察，注意每一个细节，每天结束时都要把当天观察留意到的用笔记写下来，用到以后的文章中去做一个素材的积累，把最新鲜感受记下来，这应当是当时写游记的一个现代意识。当时正处于新旧交替的动荡的转换的时代，作家也会比较注意这一方面，既要写出中国传统，又要写出中国不断变化的东西，好的不好的都要记下来，让日本人感受到现代中国的形象，这样就形成了一个特别时期的特殊视角，留下了对近代与现代之交中国的独特记录。 品读十分继续播出，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播出唐诗地图，今天为您解读司空曙的《凌云寺》。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华夏文明千年世，江山处处有唐诗。您现在收听的是《唐诗地图》。 欢迎收听《唐诗地图》，我是宝木。今天为您带来中唐时期的诗人司空曙所作的《题凌云寺》。春山古寺绕苍波，石凳盘空鸟道过，百丈金身开翠壁，万龛灯焰隔烟罗，云生客道亲衣师，花落僧禅覆地多，不与方袍同结社，下归尘世静如何。凌云寺在四川省的乐山市，寺内最有名的景观莫过于著名的乐山大佛。公元803年，乐山大佛正式竣工完成。当时在剑南节度使幕僚中任职的诗人司空曙特意创作了这首诗，作为庆贺大佛竣工的题词。诗中从凌云寺的景致入手，描写大佛的巍峨气势，并最终延伸到了佛法的禅意上。诗中写道，凌云寺在青山之上，山下江水环绕，石阶盘旋而上，直入高空，与飞鸟比肩，陡峭的石壁上开凿出百丈高的大佛像，周身点燃的万盏灯火将它与山间茂密的草木分隔，山间升起的云朵 将游客的衣襟打湿，林间飘落的花朵覆盖在寺院的土地上。在山中寺院归隐固然非常美好，同尘世修行也一定能有收获。凌云寺创建于唐高祖李渊在位时期，建寺时间要远远早于乐山大佛开凿的时间。唐代开元初年，也就是公元713年，乐山大佛开始修建。随着大佛建造工程的开始，凌云寺的声名也达到了顶峰，并得到了大规模的扩建，成为当时乐山地区最具规模的中心大寺。遗憾的是，元朝末年凌云寺毁于战乱，明朝建立后虽曾经进行过整修，可是到了明朝末年再次被毁。如今人们见到的凌云寺重建于康熙6年，在新中国成立后，这里又得到过多次维修，恢复了由天王殿、大雄宝殿和藏经楼构成三重院落结构。寺内红墙绿瓦，树木掩映，清幽肃穆。今天人们到访凌云寺，多半还是冲着乐山大佛的名头而来。乐山大佛为一尊高约71米的弥勒佛坐像，是中国最大的摩岩石刻雕像。大佛坐落于岷江、青衣江和大渡河三江汇聚之处，佛像头部与山顶齐平，双足踏于江边，整座佛像体态匀称，神态肃穆。在大佛的两侧均修有栈道，方便人们从山顶通到佛像脚下。人们沿栈道攀援上下，可以近距离感受大佛的伟岸，感慨古人雕刻艺术之精妙。在大佛两侧的岩浆石壁上还开凿有两尊身高超过16米的护法天王石像，在天王石像周围还凿有数百个佛龛，这其中包含小型佛像近1000尊。这些造型与大佛完美融合在一起，构成一组庞大的佛教石刻艺术群。春秋两季是来此观光的最佳时节，气候宜人且山间花木盛开，沿山而上观赏大佛别有一番情趣。凌云寺大佛累计建造时间长达90年，历经3代工匠努力才得以完成。在没有先进工程机械的唐代，如此浩大的建造工程凸显出了盛唐时期国力之强大，也无怪乎诗人司空曙会特意为寺院题诗，来纪念大佛竣工这一件国家盛事了。春山古寺绕苍波，石凳盘空鸟道过，百丈金身开翠壁，万龛灯焰隔烟罗，云生客道青衣湿，花落僧禅覆地多，不与方袍同结社，下归尘世竟如何。 好，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晨光小丹代表节目编辑关晓松、陈涵，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的精彩节目。 聆听人物生活轨迹的飞扬与落寞，感受人物心灵世界的丰富多彩。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人物空间。